标识 别，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酷炫打卡穿风里的娃娃，众人祝福你还记得吗？老师一丝不挂，如今一般不差，成天回忆成对资料夹。第一个部门主管叫做爸妈，你只要乖乖听话。第二个部门专门改造傻瓜，会念书会考试的那种傻瓜。你认真想过吗？你想反抗过吗？如果是有生命就像是迷失吗？在哪里跌倒就在哪怕一下，面对挫折也都转眼化，让生压着僵化，冷漠像个笑话，生存纪律追求最大化。第三个部门负责财务计划，要你和现实打架。第四个部门任务更加复杂，你是迷信恋爱去讨论我看你就是爱过吗？你曾放纵过吗？爱是一句笑话，花是一句废话。 五月天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人生有限公司》，让我们从这一刻，从人生的有限公司迈向无限的人生大舞台吧。 哇 ，PD， 整个周末你经历了一些什么？整个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告诉你就一件事情，嗓子好了， 感受到了全新的一个周一，早安音乐秀依然来欢乐大家的上班路。 是， 不过确实对比六七月份的时候来说啊，今天我的上班路异常通畅， 对， 感觉车少了很多，因为小朋友们都陆续放假了，加上家长朋友们也不用这么早去送他们去上班上学，然后自己去上班，所以呢，大家整体的通勤时间都往后稍稍移了一些。 对，但是我今天忧心忡忡的跟你说了句什么？ 我们的收听率可能会受点影响，这怎么可能呢？ 所以现在各位听正在听节目的小耳朵们，是时候拿出你们的行动了， 展现真正的技术了。没有了，大家听得开心最重要。不管是哪个时段，我们九七四都会用美妙的音乐来陪伴大家。哇，我今天被你传染，你看我这个官方的范儿。 哎呀，这个词儿用的特别好，咱俩今天应该去给人主持婚礼啊！跟着，好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你还接这种活呢？ 天气情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 要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这个今天的早晨的5点钟，南京观测台的气温呢是24.2度。昨天的傍晚到夜间，京城东部地区出现了明显的降雨。今天白天天空呢云量比较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局部地区呢雨强比较大。出行的话，请各位注意防范。预计呢最高气温在29度上下，空气湿度比较大，体感较为闷热。同时呢，防暑降温的工作还需要引起各位的重视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是多云天气，依然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昨天晚上那一阵大雨啊，真的是震到我半夜醒来之后就一直都没有睡着。雨强太大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出门的时候注意，提前安排好出行的计划。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9度，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因为最大湿度依然是在90%，所以闷热度还是有的。 对， 今天夜间呢是应有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是23度，最小相对湿度是70%。 嗯，我跟你说，今年啊，我就是基本就是没少开空调。但是呢，开空调给我感觉就是开了就冷，不开冷闷。 你可以试着就是开除湿， 没有这个功能。 那换个， 现在这个房子空调的效果不太好， 换个空调。 对，换个空调。 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哇，第一名是61，终于冲上榜一了。第二名是圆周率，第三名是刘岩，第四名是 Walker， 第五名是小颖。 哎，来看第六名到第十名啊。第六名呢是港岛舅舅，第七名 Double 张，第八名是河马，第九名睡不醒的默默，以及第十名盲人侠马。来，恭喜上的水朋友啊， 恭喜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都可以参与今天的话题互动。看到六一，不知道为什么想到了四个字，榜一大哥。这六一确实经常在我们听听 FM 当中去帮大家，就是欢迎新的朋友啊，教大家如何跟我们互动啊，等等等等的，就给我们很多支持。 说的你感觉好像就平常开直播很多的样子啊。 也没有了，一周开一次。 好了，那 但是我们也需要榜一大哥。 是，这个榜一大哥今天终于冲到了榜一。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到底是什么呢？来，请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北京冬奥倒计时迎来了200天，东京奥运会倒计时第五天。那本周呢，将迎来奥运一周，让汗水变成滑水，不对，让滑水变成气泡水。今天的话题，不管冬季还是夏季奥运会，你最想看到的奥运会项目有哪些呢？或者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本届北京冬奥以及东京奥运会，你最关注哪些事件呢？ 那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就已经呼之欲出了啊。 对啊，你最关心的是滑水变成汗水，还是滑水变成气泡水呢？ 来，咱们听听这今天接下来这个电乐的感觉啊，就已经飞扬起来了，是不是、啊？ 已经进入到奥运季了啊，大家最期待的比赛。 是，今天这一天呢，为什么有一个特殊的日子？因为今天呢是这个北京冬季奥运会倒计时第200天，以及呢东京奥运会开幕倒计15天，算是双奥之日，对不对哈？ 是的，那么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关于奥运会你最期待的事情。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对，那今天呢，我们还是有礼品要送出。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呢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来，今天告诉我们，不管冬季还是夏季奥运会，你最想看到的奥运会的项目是哪些？比如说在电视机前，或者是你真的亲身想去看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哈。 是，东京奥运会是没有办法了，但是咱们北京奥运会还可以好好畅想一下的。 是的啊，包括呢，你之前比如说，若干年前参加北京奥运会的时候，看过的一些项目，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这一届北京冬奥会当中的主题曲之一，《燃烧的雪花》。 微笑的雪为大地开花， 爱洒下手心纯洁无瑕， 那一瞬间你望着我， 咫尺间天涯， 热情的雪为大地融化， 簇拥着冬梦暖了春芽， 那一瞬间 Love is here. 的同行，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你快乐。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耳边 每 一 句都是。 为什么还在自己唱呢？你为什么突然把我们片花给点没了？ 我就，哎，也不是我自己点没的，就是我们刚才给那个硬定谁卡没了。你我非要说这种东西，大家听不懂吗？是吗？ 场外信息啊，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王力宏、唐薇薇、容祖儿和张杰带来的《燃烧的雪花》，这也是我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系列主题歌曲征集当中的热门曲目之一。 哎，是了啊，这首歌曲呢，其实还有不同的版本，然后韩磊呢和韩雪还唱过一个版本，但是我相对来说，我觉得好像奥运的歌曲有一点啊，你就会发现人多力量大， 激情昂扬， 哎，就多点人唱的合唱或者齐唱。那天有个人说，中国音乐的一个特点是齐唱，不是合唱。合唱有声部，齐唱就是大家一起唱一个调。 哦， 但齐唱有的时候在奥运啊这样的一些时间就觉得特别好听啊。 对，然后唱完之后给你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就像今天 PD 早上一开始发言的时候那种感觉啊，鸡皮疙瘩都给你唱起来。 从我今天好像标准的那个婚礼语汇是吧？什么从这里走向人生大舞台啊？ 对，今天呢，我们来问问大家，不管是冬季还是夏季的奥运会，你最期待的一些项目？ 哎， 很多朋友都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分享了。 是， 宋丽宝姐姐说，我喜欢看的那可太多了，你们让我一气说完吗？ 可以， 喜欢看跳水、冰壶、乒乓球、排球、体操、羽毛球，能上手的有乒乓球、羽毛球、游泳。你看这冬季夏季项目都揉一块了。 对， 很喜欢运动。 我还正想说呢，这个跳水跟冰壶放一起，反正是俩场馆里的吧。 哎，我也很喜欢看冰壶，说实话。 是啊，沈沈呢说这个，沈沈说我喜欢短跑、羽毛球、女篮。哎，对，你看今年的这个女子能就不是能顶半边天了，感觉把三大球的全部天空都给撑起来了哈。 是，还有很多朋友，你看对我们国家队就是。感情非常深，所以喜欢跟他们开玩笑。伊斯大摸摸说，我想看女排和乒乓球，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郎导和那个不懂球的胖子最后一次带国家队了。说到不懂球的胖子，大家应该都知道 是 谁吧？ 是谁？ 刘国梁啊。 哎呦，可以呀、啊、靖宇， 我没有说说梅罗是吗？ 我发现今天这个话题你参与度比足球高多了。 那当然，我对咱们国家队还是非常熟悉的。 哎、奥运的项目其实有这么一个特点，你发现了吗？就是不管你是不是体育迷，四年一届的奥运会呢，会让你记住很多项目，然后这期间你可能又不会看了，比如射击啊、举重呀、之类的，其实就是一种为国争光的那种荣誉感啊。 是，你会带着一种荣誉感，还有自豪感，而且呢，就是有一种自己的运动员在场上替我们搏杀的感觉， 对， 会非常希望他能够夺得最后的胜利。 是，哎，这种感觉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从班级那个第一次的运动会开始的？就是我为班级的这个自己所在的班级加油， 对， 一直延续到奥运会，我为这个自己的国家自豪，是吧？啊， 是的。还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啊，比如说无名8059，他说由于可以职业球员参与，那么篮球无疑是最好看的，没有之一。 是。然后呢，周周就跟你说了，无名，然而这届奥运会没有咱们中国男篮啊， 可以看看其他国家的吗？比赛总是好看的，对不对？ 哎呀，那就是太佛系了，知道吗？尤其是奥运会这种大比赛当中啊。 还有海边宝宝爱喝酸奶说，100米的比赛，还有110米的跨栏，太刺激了。 是， 可能在刘翔之前，国人没有注意到有110米跨栏这个项目，但在这之后，这无疑是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了。 对，说的非常有道理啊，尤其呢这个。百米赛跑呢，一直被誉为是田径上的王冠嘛。然后之前呢，大家其实就非常非常关注这个项目啊。但是你会发现，真的是很多人除了奥运会的时候，平常不怎么看这个项目。但一到奥运会的时候呢，忽然激情都开始了哈。但是海绵宝宝爱喝酸奶奶，他说他喜欢看艺术体操、花样游泳和马术， 哎、是 这三个项目非常优雅，对不对啊？ 而且我真的不知道其他小朋友是怎么样呢。我小的时候在电视机前看奥运会的时候，看到跳水，我就跟我说：“妈，我想去学跳水。”看到体操，妈，我想去学体操。就代入感特别强，就希望下一刻站上舞台为国争光的人就是我。 妈说：“咱还是别看了，旁边没这么多那个兴趣班啊。” 我妈说：“写作业去。” 妈妈还是比较认真的啊，但是相对来说呢，你看 Stream 说看运动竞技类的项目呢，总体来说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让人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对不对啊？ 永不言弃、永远喷薄的这种状态，也是鼓励着在电视机前观看他们的你和我。 哎， 所以今天希望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或者听听 FM 的聊天室，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找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北京音乐广播，大拇指往上一滑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 聊天室，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不管是冬季还是夏季奥运会，你最想看的那些比赛。 哎，来告诉我们，不管是在电视机前还是在现场啊，你想去看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因为还有五天就要这个冬季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幕了嘛，其实啊还有三天他们的比赛正式就准备开打了，因为有些比赛的赛程比较长一点啊。最近呢，冬季奥运会也在做一些这个歌曲的征集，接下来这首歌曲非常有意思，是来自于一位马来西亚的华裔，名字叫做黄明志啊。当然呢，我们熟悉的《飘向北方》也是他写的哈。 嗯。 然后呢，他这次呢写了一首歌曲叫做《Tokyo Bone》，这首歌曲竟然入围了整个大名单，而且现在在这个油管上的播放量已经是遥遥领先于其他的歌曲。我们来听一下，为什么这首歌曲给人印象这么深刻呢？ Ohayo Tokyo konnichiwa sumimasen I foreigner I don't speak Japanese but I love aoi sora When you say wakarimashita I say Hitachi Toyota Kawasaki Nintendo Henong Sony Honda I'm losing my way Oh boss, so where should I go? Shinjuku Sobe I need a Doraemon You speak Japanglish I show me more language What can I do? Where should I go?Konnichiwa sumimasen I foreigner I don't speak Japanese but I love ramen tempura When you say arigato konbawa I say Suzuki Yamaha Unique Lotto Shiba Casio Godzilla I'm losing my way Oh boss, so where should I go? Shinjuku Sobe I need a Doraemon You speak Japanglish Show me more language What can I do? Where should I go? 来自于黄明志带来的一首歌曲 QQ Bone。 哎，这首歌是不是就是里面有一些其他的旋律？为什么我有一种我听过而且很熟悉的感觉？ 应该是拿了一些片段过来作为自己的一个主旋律啊，其实就是突出了这种 Tokyo 东京的一种感觉、啊、 对，包括一开始的时候那段旋律一起，你就会很有一下子被带到东京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这个生黑猫萨玛说喷了，东京盆居然入选了，然后所有人都被这首歌曲炸的前就你看欧若拉说好可爱的，然后六一说这首歌好喜欢啊。 对，这首歌的中文名叫做东京盆的 这个翻译就还是叫念 Tokyo Bone 吧 但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东京盆 是。 对，然后六一建议大家说一定去看看 MV， 因为歌曲已经这么欢乐了， 是是 MV 超欢乐 对、 哎、我跟你说我为什么对盆这个字这么敏感，因为有上大学有段时间呢，有从新疆或者甘肃那边来的朋友就叫我郭盆 人是东京盆，跟你郭盆没有什么关系我以为你给我讲到什么跟奥运有关的事情呢 好了，今天说的是跟奥运有关系的话题了啊。今天我们说到其实是双奥时间，不管是东京还是冬季还是夏季奥运会， 嗯， 你最想看的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是哪些，不管是电视机前还在现场看都行啊。 哎，你看不管是东京还是北京，不管是夏季还是冬季，今天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嗡嗡嗡说我想看的太多了，跳水排球体操都放在我的 list 当中，为什么呢？因为我 我们国家在这些项目当中特别有优势啊、 哎、 我最喜欢看的还是每一次升国旗的时候， 嗯， 超级激动， 有道理啊。意思而且他说呢，这个开幕式其实也特别棒，现在在北京夏季奥运会的开幕式还历历在目，还有金镶玉的奖牌，当年那个啊， 哎，那个真的是太美了， 设计的啊、 嗯、帕丁顿熊说，哎，跟大家有点不一样，因为我喜欢的其实是开幕式、 嗯、 因为开幕式不仅仅有精彩纷呈的节目表演，更重要的是有盛大的入场仪式、 嗯、 简直就是一场服装秀一样，都是帅哥美女，各式各样的服装代表着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特色，真的非常过瘾。 我记得北京奥运会当时就有一个创举，因为之前都是按英语的 对 国家的名字， 我们这次是按 是 就是按中文 是吧，按笔画顺序对吧， 是，但是呢这次东京奥运会应该也是按照就是日语的这个排名嘛，因为我前两天看了一下，如果按照英语的话，那 China C 应该是比较靠前的， 对， 但我看到最近媒体说中国应该出场顺序在111左右比较靠后了， 挺好的、当然呢刚才那首歌曲当中有人说为什么会入选，然后其实里面有很多就是大家对于日本的印象嘛，其实 有很多元素，包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里面什么哆啦 A 梦啊， 哆啦 A 梦、 对， 哆啦 A 梦，对，叫哆啦 A 梦之后好像就是基本是通行语言，而这次呢好像就是世界各国去，就是因为作为动漫大国嘛、 嗯、 这次日本东京奥运会呢其实给每个国家都设计了一个动漫形象，我那天看了一下， 哦， 还挺有意思的，你可以去搜一下，就一般来说我们觉得都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卡通形象了哈， 嗯， 但这次他们真的很认真的给每个国家都设计了一个那种武士的那种感觉哈， 嗯， 很飒的感觉哈， 哎，包括大家真的有关注到很多的，比如说刚刚有朋友说我特别期待的就是跳水， 哎， 喜欢听广播的北京土著他说因为跳水队称为梦之队， 对， 而今年的最小的14岁的运动员值得期待吧，这算是很有看点了、 嗯、 包括14岁的这个运动员不仅仅是跳水队当中年纪最小的，也是整个中国奥运代表团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 对啊，这个海绵宝宝爱喝酸奶呢说冰壶确实不错有意思， Dance Dragon 说挺期待冰壶的，一开始单纯觉得那个壶长得比较好玩、 嗯、 嗨，后来呢觉得这个运动也挺有意思的，需要运动员有一个绝对冷静的心态，而且呢我们国家队一直来说在冰壶方面打的还是挺不错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 嗯，没错，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或者听天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不管是东京奥运会还是北京奥运会，不管是夏季奥运会还是冬季奥运会，你最想看的奥运项目有哪些呢， 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我们之前呢不是喝过那个105°C 的你， 热爱105°的你， 对，我们今天让孙燕姿给你来个180°， 你的180° 那个应该不是泡水的180°，有点高了， 跳跃旋转180°，希望我们的健儿在比赛场上都取得好的成绩， 所谓的远度贵不能衡量你的态度，你穿的衣服跟我的心情不符，两个人的温度开始有一点出入，面对面坐着对着还是很模糊，并不是我犯规爱情才会这样无助，是你的幸福从来都不会满足，你想要结束我们走过的路，谁对谁辜负你我的心里有数，你的180°是你转变的速度，我的脚步加速能否追回那场当初，你的陌生贪图和你们猜的思路，骗自己不去接触，你和我开始形成的尴尬图，你的180°是你转变的态度，我就让你一步还是一样与世无补，你留下的孤独像个无底的深谷，我自己一个人住，再大的苦也不会让你背负，这样无助，是你的幸福从 速能否再追回当初你的陌生谈吐和你难猜的思路，骗自己不去接触你和我开始形成的尴尬度。你的眼中其实就是喜欢你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童牛内衣、天坛衬衫、雪莲羊绒、雷蒙西服、玉点童装、伊利兰羽绒服、Pure Touch、Art Fusion ACE、国旗老字号、时尚新品牌、北京时尚控股、领动时尚、编织美好生活。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两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Good morning， 早安！起床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行进方式。 就是元气， 各位早安，我是郭宝。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就是速度， 哎，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报 Running Time。 就是流行， 介绍一位暌违已久但终于归来的歌手， 就是炸醒你， 东北话来了， 咋能整明白呀？活力四射，欢乐多变， 上班路上精彩无限。早安音乐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 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了你最期待的奥运会的比赛。我还记得每一年在夏季奥运会举行的时候，最开心的时候呢，肯定是跟朋友或者家人一起在路边点上点吃的，最好呢这个店家还有一个大电视，我们一起边吃边聊边看着比赛，同时呢也为每一位奥运健儿获得的成就而欣喜以及欢呼。帕丁顿熊就很快的 get 到我们的意思，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早餐分享当中要教大家制作的就是快手早餐炒面条。他说大家晚上出去宵夜撸串的时候经常会点一份炒方便面，所以呢今天要教大家制作的这个炒面条的做法也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把这个面条由方便面换成了武汉热干面。具体的做法呢，我们先做上一锅热水，水开了以后把面条煮进去，八分钟以后捞出凉水，然后呢沥干备用，再把胡萝卜、黄瓜、生菜、火腿肠都切成丝备用，做锅热油炒上一个鸡蛋炒嫩一些盛出来备用，再次做锅热油，按照胡萝卜丝、火腿肠丝、黄瓜丝和生菜丝的顺序放入锅中去翻炒，再倒入我们刚刚煮好的面条，放上一点点的老抽上色，再放入适量的盐和鸡精，最后放入鸡蛋一起翻炒，上色入味均匀之后就可以出锅盛盘了。这是帕丁顿熊家的早餐，风格呢依旧是简单营养又不失美味，赶快来试一试吧。现在发送早餐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详细的制作过程包括成品了。当然这份成品呢还要配上切好的火龙果、桃子和葡萄，是不是更加美味一些呢？用这样的一份早餐来祝愿大家一天都有好心情。看到你的早餐当中缺少一杯饮品，那么今天静瑜就借助我们音乐早餐送给大家一份雨后的咖啡，来自 SNP， 同时也期待着更多朋友来和我们一起分享早餐哦。 我熟悉的情迎窗外的歌，音符的小雨滴滴，你熟悉的情我聆听的心，偷偷在旅行，你涂的形象谁被感动，彩虹拥着蓝天，沉醉雨后的咖啡，谁会轻轻打动谁的心，谁在静静唱歌谁愿听，谁曾假装无意抱着你，谁却可以平静这感情，仿佛尝到了爱情的 才知你住的心上，谁被感动彩虹拥着蓝天，站在雨后的咖啡，谁会轻轻打断谁的心，谁在静静唱歌谁人听，谁曾假装无意抱着你，谁却可以平静这感情，谁会轻轻打动谁的心，谁在静静唱歌谁人听，谁又曾假装无意抱着你，谁却可以平静这感情。 前段时间呢，大家都觉得就是我们当时下雨的时候呢不放下雨，下雨过后呢放大风吹， 不下雨的时候放大风吹。 是，今天我们就跟这个气候比较应景了，对不对啊？ 每次不能卡得那么准，你知道最近这段时间因为一直在雨季，然后前一天的时候可能大暴雨，我准备了一首大风吹，结果第二天早上天气静稳。 对，然后你知道周六那天就是跟我们说一直说下午有雨，我一直带把伞，然后一直没啥事儿，然后晚上呢被浇了个透心凉啊。 但现在这段时间常备一把伞总是没错的。因为都是强对流天气，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会突然降临啊！ 哎， 这杯雨后的咖啡已经递到大家的手中了，同时也提醒大家，忙着去上班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吃早餐。 哎，是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不管冬季还是夏季奥运会，你最想看的奥运会是哪些比赛项目呢？电视机前或者现场都行，不要忘记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今天我们也会有娃哈的奖品会送出啊！ 用户1840IG 说最期待的乒乓球比赛了，因为马龙的比赛真的是看一场少一场， 哎，真的是 精彩。比赛需要珍惜。 对，你知道马龙大家为什么公认他是这个中国历史上男单的这个技术各方面的这个冠军吗？因为呢不是他奥运会金牌拿得多，是全运会拿两枚金牌。大家觉得全运会金牌更难拿。 你这个梗都不知道是从哪儿抄来的。我还在想说谁给他评了一个说历史上第一名。 也没有历史上第一名了，就是这是我就是网友觉得他很厉害嘛哈。另外草莓海绵宝宝和酸奶，刚才不是有个人说特别喜欢看这个乒乓球，尤其张一鸣中冷面杀手嘛，结果他说我一看冷面杀手，以为考冷面技术秒杀各国的杀手，都什么狗王？这今天是、啊、 你都是被 PD 一手培养出来的人才、啊。但属于的猫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 总结了就啊，来怎么说的、啊？ 你最想看奥运会哪些比赛呢、嗯？我爱看所有有中国选手参加的比赛。 有道理，我刚才正想说这句话， 算不算一个总结？ 非常好，就是尤其奥运会呢，我就说了嘛，就是可能未必是体育迷的 盛事，你会很强的荣誉感。 对，其实是国民的盛事，对不对哈？ 嗯。 然后呢，这个草球野争春他说的也挺对的，他说奥运会啊，其实首金的决出。是最想看的，尤其第一天你会发现，比如说他会总结五个项目、六个项目，谁会得首金？但是我记得有一届奥运会特别逗，就是这五个项目哪个也没出来， 然后忽然有个另外一个项目杀出来了。 哦哦， 就他以为谁会夺金，但其实是从另外一个比较不知名的 另外一个项目更快一些。 哎，对对对。 但我现在印象还是特别深的，一般首金的决出都是射击比赛嘛。 是是是 啊，当年的时候哇，杜丽顶住了压力，帮我们夺得了首金啊，那一瞬间真的是好激动啊！ 你看今天静瑜这个。对人民如数家珍这个样子 是吧，然后呢包括就比赛的项目啊什么之类的， 对啊都记得这么清。 你会发现像我这种对体育来讲相对来讲就是 奥运会还是 关注 的 人，奥运会我肯定是要关注的、 哎、所以呢我说了奥运会其实不是体育迷的盛世，是所有这个怎么说呢， 你的狂欢、嗯、 哎，就爱国情节当中的一个集中的总的大爆发哈。当然呢这个有很多人呢说4×100米，哎你觉得这个项目是不是特别激烈， 真的我 每次特别好看啊， 你知道我每次最紧张的就是中间3次交接棒， 对 我既期待就是、哎、 有人掉棒， 对， 反正不是我们国家掉棒。 对对对对，我正想说这个话怎么说，其他国家不太好啊、就是又很希望就是说大家都平稳的度过每一个衔接，然后可以很快的冲到终点去。 但是有一年的奥运会，我记得就是掉棒次数简直太多了啊！ 对，这个真的也是考验心理素质的一环。 是， 可能就是平时我们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没有这样高压的时刻，当你体会到运动员跟他们在赛场上感受同一种心跳的时候，会更加的体会到他们的不容易。 哎，是了，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不管冬季还是夏季奥运会，你最想看的奥运会的比赛项目，赶快来告诉我们，不管是电视机还是现场当中的都可以啊！马上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或者听听 FM 的直播间。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深。 奥运会这么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当然呢，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部影片呢，也是非常的激情四射。我们来说到的就是《变形金刚七：超能勇士崛起》，目前正在拍摄哈。这个影片的风格呢，还是会结合之前的迈克尔贝的五部曲，在深入的刻画角色的同时呢，也会呈现出典型的特效大场面啊。 嗯，一晃已经是第七部了。 是，我也在想这件事儿啊。 感慨一下这个时间飞逝。 嗯。 那么其中呢，大黄蜂和它的这个载具的形态依然是非常经典的科迈罗这辆车。 对。 当然呢，还有擎天柱和大黄蜂依然是变形金刚的门面了，地位是无可取代的。所以关注到变形金刚系列的影片的朋友可以期待一下这部《变形金刚七：超能勇士崛起》。 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牛奶咖啡，一起来。 我想不明白，天上有多少个星星，我还数不清。 一起来，

北京冬奥会 对对对，然后开幕还有200天，那么距离呢东京奥运会正式开幕还有15天的一个时间， 五天 的时间、 啊、是。 那你一开始说15天， 我说是5天、 是5天的时间 对对对 马上就要开启我们的奥运周期了，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畅想一下，哎，在东京奥运会或者北京奥运会还是夏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当中，你最期待的项目是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哎、是了啊。我觉得今天呢好看了看大家说到的项目，真的乒乓球、跳水、体操这些上榜率真的超高。 嗯， 主要可能大家还是觉得就是这些健儿们相对来说呢，就是为国夺金的概率比较大一点啊。 就我们最喜欢看的还是升国旗。 是啊， 洪广说奥运最想看中国女排，也除了看他们在赛场上为我们勇争第一之外呢，光是看他们那样拼搏的振奋精神的过程就让我很受鼓舞， 是 这个时候就觉得分数也是次要的了。 对啊，六一也说呢，你看奥运项目太多了，不分伯仲，看运动员们在各自的领域当中为国拼搏的奥运精神就值得我们为他们来大声的鼓掌哈。 还有宣子觉得特可爱，他说前天我看着这个奥运会马上要开始了，赶紧抓紧时间教会我儿子唱国歌因为这次奥运会我要带着他看到升国旗奏国歌的那一幕。 哎，还真的是啊。特梅普呢说这届奥运会呢，我想看到的是乒乓球的新判的这个新规的这个判罚的频率。你知道，就是你刚才说那个不懂球的胖子刘国梁最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不是我说，是大家说 啊，大家说的，就是最近呢，这届奥运会真的其实备战起来挺困难的。为什么？因为这次呢有严格的防疫制度，对不对啊？ 嗯嗯、 所以呢，这次呢在乒乓球的这个方面呢，首先汗掉的台子上不能擦 啊， 第二呢就是自己也不能哈气。就是朝那边、 啊、 所以呢就是你知道有些是习 惯 的动作很难改啊、嗯、所以他们就是强制把这些东西来改过来哈、啊、 嗯。还有子琪说男子100米刚刚有朋友提到吗，有，已经说过了，还有200米以及4x100米接力、嗯、希望苏炳添、谢震业可以发挥稳定，在这些项目当中帮中国拿到奖牌。 哎，这个潘金顿雄呢说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的奥运会的游泳比赛，决赛的选手呢有一名来自于非洲的黑人的运动员，可能是这个相对来说呢就是黑人的不太适合游泳的项目，他被场上的其他选手拉下很远很远，但是呢最终当大家都到达终点的时候，他只有他一个人还在坚持完成的比赛，最后时刻全场观众起立为他鼓掌加油，永不放弃、 嗯、 这种精神就是奥运的精神啊！ 是，包括田径赛场上也有类似的一幕啊。 嗯， 当然还有像大美和小丽，以及我们很多的朋友非常喜欢看的，就是极具观赏性的表演，比如说像体操，嗯、包括自由操那部分，还有包括像艺术体操、花样游泳等等等等的， 嗯、 还有花样滑冰，在冬奥项目当中的，他说随着优美的旋律，运动员们翩翩起舞，虽然是比赛，但是观赏性极高。 哎，还真的是。好，接下来呢，我要送出我的宝藏歌手了，来自于黄大炜。带来的这首歌曲名叫做 Passion， 但这首歌其实挺柔的，但是它竟然是有一年就是当时呢也是奥运的征集歌曲当中的票选很高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它的激情四射的一个沧桑的声音 Passion。 有快乐有悲伤，谁能够逃得过那一张感情编织的网，有些梦会幻灭，要勇敢面对，就能够度过那种苦痛。像一首桑巴，像个微信沙，像古老的旋律轻轻地唱，像蒙娜丽莎，眼睛里闪着泪光，那神秘的脸总叫人心迷惘，那一刻的神情不能遗忘，也需要有距离，让某种甜蜜故事里藏有真的情意。有些梦会幻灭，要勇敢面对，就能够 度过那种苦痛、yeah、像一首三八，像颗微星洒，像古老的旋律轻轻地唱，像莫娜丽莎，眼睛里闪着泪光，那神秘的脸总叫人迷惘、那一刻的神情不能遗忘、像古老的旋律永远不能遗忘。 The one we're always singing 黄大炜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Passion。 黄大炜的歌曲呢特别多，之前呢和黄小虎有二黄之称啊，他们俩的这个声音呢声线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沙哑比较迷人的那种类型啊。 嗯，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关于奥运会的话题，真的很难想象这样一首轻摇慢摆的歌曲也曾经入围到奥运的这个名单当中，需要就是赛后舒缓音乐啊， 就是慢慢的去想一下，其实也有各种 拉拉筋。 对，就相对来说你看我们觉得是那种比较激情澎湃的歌曲是奥运音乐，那你刚才说的很对，大家也需要中间去隔断一下嘛、间断一下，对不对哈？ 今天我们提到了很多的项目是大家所期待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点、比如说像刚刚帕丁顿熊提到的，就喜欢看奥运会的开幕式。哇，感觉到体现出了一个国家它丰富的这种文化的特色，然后包括它精心准备的这些片段。 哎呀，一下把我周五的这话题给说出来了是吧、 周五还有几天呢，大家可能就忘了。还有三木说，当然评委也是我非常想要看到的一个阵容、 评委吗？ 因为最近大家应该已经在新闻当中看到了、跳水皇后郭晶晶将会出席东京奥运会的跳水评委、 对， 那同时呢福原爱也已经接受了乒乓球项目的一个邀约，也会成为现场的解说之一。 是啊，就是很难想象到大家最终呢会关注到评委这个身份本身，不也是这些优秀的运动员当中给自己的用自己的自身的经历给大家呢做更好的解说哈。好了，我们稍后呢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你梦里，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你快乐之谜。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7月19号，北京2022年冬奥会迎来倒计时200天。 迎来倒计时200天。 在生如夏花的绚烂里，期待冰雪中的相逢。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传递奥运精神，点燃激情，放飞梦想， 更快更高更强。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另一张途虎的圈，驾着爱车没精力晃呀晃， 让途虎养车享39元发动机舱惊喜，让爱车清爽一下。途虎养车发动机舱惊喜只要39，详见途虎 APP。 养车就是途虎。 以上为广告时间。

kind of person that it fits.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tale bliss.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m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8:08，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早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8:08，忽然想起了2008。 哎，2008，8月8号，正式开启了北京奥运会的冬幕式。 哎，开幕式， 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 哎呀， 北京奥运会， 这可咋办啊？ 舌头都咬到了啊！ 是， 但是今天月鸟小哥哥在我们早安快跑的环节当中说到，最想看到奥运会项目，不管冬夏都喜欢呀， 嗯、 女排、跳水、体操、速滑、冰壶，反正对我这个 PD 来说，只要不是自己动，我都喜欢。 你也不能这么说，咱还有很多朋友不知道今天我们要说点啥呢？来，上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北京冬奥倒计时迎来了200天，东京奥运会倒计时第5天。那本周呢，将迎来奥运一周，让汗水变成滑水，不对，让滑水变成气泡水。今天的话题，不管冬季还是夏季奥运会，你最想看到的奥运会项目有哪些呢？或者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本届北京冬奥以及东京奥运会，你最关注哪些事件呢？ 哎，是的啊，北京冬奥和东京奥运没有问题啊。 现在就是考验主持人口条的时候。 哎，但是接下来呢，我们这个考验呢就稍微减轻一点，主要是要给大家送出福利了。今天呢，只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有可能会赢得奖品啊。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 大家别忘了来跟我们一起互动，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或者听天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不管是冬季奥运会还是夏季奥运会。是东京奥运会还是北京奥运会，你最期待的奥运项目或者你最期待的运动员、包括评委解说员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哎，今天呢我觉得奥运会最好的一点是让大家又看到了这个世界充满了生机跟活力。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 NZBZ 南征北战的复苏。 点亮我心中的火焰，经历了伤痛的磨练，我不要停留在昨天。啊耶，恐惧不过是种错觉，所有梦也将会破灭，生命将会如你所愿。 也许卑微的过去根本不值一提，人们说我所做的不过都是一举，直到一天我的成就他们无法企及，媒体采访中是问到我过去的秘密，成为 superstar 七分实力三分预计， life 是个迷宫，你得破解所有谜题，谁不曾忍受现实的光和磨难的洗礼，我热爱我所做的不像他们去刻意。留在昨天，啊耶！过去不过是种错觉，所有梦也将会破灭，生命将会从你所愿。我卡退哈嗨，随机就挥发，有梦就去追它，流言蜚语随它，你比钻石更闪亮，比豪车更伟大，有门才到地让嫉妒者去追吧。Hey girl， 你也能成为下一个 Katy Perry， 绽放心中的烟花，让人崇拜你爱你，就像博尔特一样的从自卑写下败笔，因为时间和机遇从来都不会等待你。 那车突然开大灯，什么都看不见。 安全驾驶，请正确使用远光灯。 不负等待，唯有超越期待。全新第四代汉兰达现已全面发售，风云行 APP 在线订车，订单进度全程可视，交期更透明，购车更无忧。广汽丰田。 以上为广告时间。 金科智融通，北京科技企业知识产权融资一站通。中国银行下沉服务重心，入园会企，走进园区，走进企业。如果您的企业拥有知识产权，想要信用贷款，快来申请中国银行金科知融通吧。审批快捷，利率低于同业平均水平，评估质押费用全免，信用贷款最高可达500万元，非信用贷款金额最高可达3000万元。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我想要的车险能帮我解决所有用车问题。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发生事故， 人保直销车险理赔全程托付服务。 车子脏了， 人保直销车险洗车服务。 车身划痕， 人保直销车险喷漆修复服务。 轮胎破洞， 人保直销车险补胎服务。你还有什么问题？ 投保电话是什么？我要赶紧去投保啊！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人民有期盼，保险有温度。 哎，早安音乐很秀，8:14，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话题呢，跟两个奥运会有关系啊，不管是冬季还是夏季奥运会，我觉得今年也是特别特殊的一年，就怎么会两个奥运会挨得这么近，是吧？ 因为确实也是因为特殊的原因，疫情的关系，冬季奥运会推迟了一年举行。那么虽然今年还是在严格的防疫措施之下进行的，现场也是没有任何观众的。 对。 那么在现场的记者呢，也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通过一个大屏幕，在现场实时跟我们汇报着。 当时的一个战况哈，包括现场的一些有意思的一些信息，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一起畅想一下你最期待的奥运的项目。虽然奥运还有几天才要正式开始， 是 Majesty 说，作为马拉松的爱好者，我更加关注的就是男女5000米和10000米的表现，能不能破纪录了？至于谁破已经不重要了。 对， 还有呢，就是更关注田径这一块，我们国家这次能拿几块奖牌呢？希望还是有的，尤其是苏炳添这次能够突破10秒大关吗？我特别的关注。 对，如果能拿块奖牌，哇，那就是简直就是不光是我们的骄傲，就应该是亚洲人或者是黄种人的骄傲了啊！伊萨波摸摸说，于子这么一说的话，我忽然想起了解说员韩乔生老师的“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也想起了现场采访的记者东日娜阿姨啊。 对，但是你说之前的时候，月鸟小哥还专门给我纠正过，说“迅雷不及掩耳 盗铃”，他说的盗铃，对， 铃儿响叮当这个是真没有。 韩乔生老师特别委屈的说：“我没说过铃儿响叮当， 但掩耳盗铃这个是 掩耳盗铃是他说的，对。” 那也很好笑了，已经往后补了一点了，也不怕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再给他往后再补一点啊。 是啊，相对来说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呢，就是关注的这个项目的类型呢，其实确实有些不一样。清风飘扬说，他还是比较喜欢像艺术体操啦、花样游泳啦，更喜欢艺术性强一点的项目。像今年花样游泳队特别特别不容易，其中呢有一位其实真的已经是3度为国征战，而且他本来已经生宝宝不打算参加了，结果国家呢过来跟他说，今年还是没有人能顶上，所以呢准备让你回来。他当时减肥就减了大概40-50斤， 我的天， 哇，就是你知道他，然后他自己说。之前自己瘦的时候没想过，就是每天练得很苦，但后来发现减肥比练还苦。 然后像佛系慢慢飞提到了，其实我们大家都很关注到的，为什么说是全民奥运呢？如果你单喜欢这一个项目的话，比如说你去看一些世锦赛啊，包括这个项目的一些单项的赛事， 对， 但只有奥运这件事情是所有的人全部都投入时间还有精力还有巨大的热情在关注到的。还有其中的一部分其实就是奥运当中特别感动我们的一些故事，比如说像刚刚月鸟小哥哥提到的这一个，包括佛系慢慢飞说到奥运当中有很多的夫妻档，父母兄弟姐妹是奥运冠军的，奥运背后的故事也发人深省，小到家庭大到国家都在为这4年1次的盛会积蓄着力量。 对， 花样滑冰双人滑我也非常的喜欢，简直就是艺术的饕餮盛宴。 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然后我身上就开始起鸡皮疙瘩。那一年有一位老将不是当时加入到加拿大国籍吗？击剑，我忘了名字叫什么了，然后回到咱们北京奥运的时候呢，当时现场打出了祖国好3个字。哇，那一瞬间我觉得 有被戳中的感觉。 对，是，所以 我们其实都很关注到奥运背后的这些故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每到奥运季的时候大家会特别的去关注报纸啊、电视啊、广播这些媒体来跟我们分享。包括这一次呢，北京音乐广播也是会有一些特别的设置，我们早上音乐秀联合娱乐最王牌将推出一些奥运季的特别企划， 是 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韩小乐说，今天我像往常一样上车，广播自动打开了，我总是锁定974的吗？听了5分钟，我是不是在听体育台？ 那你听听这首歌曲，你还觉得你在听体育台吗？ 把你拽回音乐台。 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很多人给很多人希望，给很多人这种力量的一首歌曲，来自 FIR 飞儿乐团的 Fly Away。 金科知融通，北京科技企业知识产权融资一站通，中国银行下沉服务重心，入园会企，走进园区，走进企业。如果您的企业拥有知识产权，想要信用贷款，快来申请中国银行金科知融通吧，审批快捷，利率低于同业平均水平，评估质押费用全免，信用贷款最高可达500万元，非信用�贷款金额最高可达3000万元。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没时间保养爱车，人保直销车险帮你免费代办，专人上门接车， 4S 店保养全程监督，真省心。没时间年检车辆，人保直销车险帮你免费代办，专人上门接车，检测完毕即刻送还，真省时。没时间修车理赔，人保直销车险帮你免费代办，专人上门接车，修车理赔一站办好，真省力。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还有更多轻快服务。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很秀，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一首 Fly Away 来自于飞儿乐团的早期的一首歌曲呢，把大家都炸了出来。云之晶说好听好听，很多人说哎呦还是早期的飞儿带劲儿。 最近飞儿乐队也是在换了新主唱以后推出了一些新的作品，我们在早上热流行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新歌，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关于奥运的项目，不管是冬奥还是夏奥，不管是东京奥运会还是北京奥运会，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三木跟我们说，我侄子最近被幼儿园选上了去参加国家体操运动员的选拔赛。 哇，然后呢选上了 吗？他说如果要选上的话，4、5岁开始就要离开家，离开父母去参加训练。当时我就感觉运动员们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对， 为了祖国的荣誉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向运动员们致敬。 你知道当年那个湖北仙桃的廖辉，就是当时呢2012年伦敦奥运会当时的那个举重的金牌获得者哈，他呢因为仙桃是这个有名的体操之乡，所有的小朋友呢上来都开始翻跟头啊什么的，然后就被选走了。然后教练说你这个不行，太硬了。结果旁边那个举重队教练这个硬吗？ 这个不错， 那我试试。就不同的苗子，不同的培养方向嘛，是吧？ 是，包括我觉得像体操这样的项目，其实在选拔当中有非常严格的标准。 对， 所以我觉得你侄子能被选上去做这个选拔赛，也说 明、已经很厉害了。 对，身体先天的条件非常不错了。 对，选拔的选拔哈、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今天这个我们问了听众半天，如果对你来说的话，你觉得你最关注什么样的项目呢？ 哦，我最关注的肯定是女排。 女排是吧？ 对，首先就是人多热闹，再一个，没想。想到吧， 对， 不，我说实话，我不太喜欢看那种就是对抗性特别强，就比如说可能会有 篮球、足球， 对对、 就是， 可能会受伤的这种比赛， 对对对， 我觉得一个网子把大家隔开，然后 挺好的， 各自打。当然不代表说这样隔开的话就不会受伤，包括像我们的很多运动员，包括在拼力的去争抢一个球，然后希望给对方做一、给自己的队友做一个很好传球的时候，可能会扑上去，你看到那个地板，听到那个声音，你就会忍不住去为他们心疼。 真的是，我觉得静瑜今天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示，原来你喜欢女排是这样的。大家可以朝着这个思路发散一下啊。 就是大家可能更多的都是在关注到什么能不能拿奖牌什么的，我热闹。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音乐很少， 好，我们再来给大家来推荐一部青春喜剧吧，由王彦霖、熊梓淇以及李佳琦主演的青春喜剧《燃烧吧废柴》最近的是正式播出了哈。 这部剧呢讲述了三位怀揣梦想的废柴，为了追逐自己的梦想开了一家客栈，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好朋友历经着种种的坎坷，但是又分享着快乐，所以呢听到这样的情节很像某个经典的 IP， 但是我们初中的英语老师从小就告诉我们哈，天下文章都是一大抄，就抄来抄去，看谁抄的有提高，看谁抄的有妙处。 你初中老师说话这么押韵啊？ 就是初中老师可能从小就听了比较多的 hip hop， 喜欢这种单压 skirt， 听很多快板吧，感觉。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我觉得算是陶喆近期的一首还挺好听的歌曲，名叫做 Mars Baby， 来听听看。 每一次我想到你，心就很纠结，想抱你在怀里和你说话。爱是未完成的爱，像飞过的流星，一瞬闪亮又离开。 亲爱的 Mars Mars Mars， 是你近在眼前前前，又消失那么远远。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见我一面？为你我飞到 到天际线，只想追上你看一眼。Baby 告诉我到底要怎么留你在身边。I think I'm really falling in love， 多么强烈爱的感觉，想必是因为你流着和我同样的血。真的爱像飞过的流星，一瞬闪亮又离开、是你近在眼前前前，又消失那么远远远。求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见我一面，为你我飞到天际线，只想追上你看一眼。Baby 告诉我到底 长途虎的犬，驾着爱车没精力晃呀晃。 长途虎养车享39元发动机舱清洗，让爱车清爽一下。途虎养车发动机舱清洗只要39，详见途虎 APP。养车就是途虎。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7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7点到9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今天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又马上要出炉了。但是呢，他最近的发歌的冲动跟频率实在是比较高啊。 我们今天的歌单已经更新了，大家发送歌单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了。今天早秀播出的所有的歌曲，已经有细心的网友们还有我们的听众已经发现了啊、今天早安热流行居然是薛之谦，居然有他的新歌。没错，我们已经安排上了、就是他的第12张专辑首播主打歌曲变废为宝。 是正式上线了。这首歌曲呢是由他和查查来共同作词，查查作曲的他们本身呢想传递出的意思呢，就是年轻的时候的爱情有总有一些不自量力的美，粉身碎骨，就感觉是要把全身都要抛出去哈。但这个呢恰恰与之相反，他觉得应该是不冲动不巧是不煽情，应该有一种经历暴风骤雨之后的宁静感觉才对哈。 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其实薛之谦很多的新歌当中都用了很多的电子音效，包括合成器等等，想要营造出一种特别空间感交互的氛围。所以这首歌曲也是这样的一个风格的特点。我们就先来听一听今天早上热流行的推荐曲目、薛之谦变废为宝。 我希望有一天我会长出翅膀，遨游在浩瀚宇宙的海洋，不用氧只靠光。我 多么希望世界上不会再有争吵，等到世间万物睡个好觉，再把你拥抱。有那一天，燕子在浪里奔跑，大人们都在傻笑，温度也刚刚好。会有那一天，你把我变废为宝，等到我们都释怀不少，就把你忘掉。我希望有一天我们有个收场，先去趟所有没去的地方，看蓝雨看极光。我多么希望有一天人们开始和好，不用再确认万物都睡着，才能给你拥抱。有那一天，你会拽着我逃跑，你先长出了羽毛，成为我的困扰。会有那一天，你把我变废为宝，等到我们都释怀不少，就会别重归于好。 哎呦，好深情啊，来自于薛之谦的变废为宝。这首歌曲刚刚一放出来以后呢，我们的后花园当中炸了，很多人都说哇，这是我们最爱的这个谦谦哈，这个偶像的新歌终于发布了。怎么说呢，我觉得薛之谦呢，我刚才跟静瑜在聊他的歌路的问题，其实呢很多歌好像跟演员都有点像，但你会发现他一直把这条路坚持得非常好哈， 然后就成了个人的一种风格。 哎，是了啊， 这首歌说实话我听出了一种摩天大楼的感觉。 哎，对对对对， 对不对， 这首歌也很像啊， 就整个编曲的风格啊，歌曲的基调啊等等等等，包括演唱的方式等等。当然了，还是希望薛之谦能更有一些突破吧，带给我们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我们就切换成奥运模式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来自于 Celine Dion。 你知道在美国呢，其实有一种叫做 Ruffian 的这样的那种就风格，其实就是这种大歌，就是有点像这种他们的主旋律歌曲这种感觉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 The Power of the Dream。 In each heart there lies a magic sparkThat lights the fire of our imagination. And since the dawn of man, the strength of j

都是为了保护你，所以我终于来到这里，这一切都是命运。我想着迫不及待的你，想爬过墙给你个惊喜，我求求你不要去报警，请不要这样伤心，我不能控制我的情绪，我很怕会伤到我的你，我不能相信你的真相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回过头来已经危机了无边、哦、我的心有点紧张，不安，我不太确定我做了什么事情、哦、我的爱是属于我的爱，现在终于没有人会把你抢夺，是注定你的心最后属于我、哦哦、我拥有全部的周边商品，我有海报帽子和 CD、yeah、我相信你的全部真心，因为 来自王若琳的一首单曲《我的爱》。虽然王若琳呢，其实也像范晓萱一样有自己喜欢的音乐风格，最近好像也转向了摇滚啊、嗯、或者朋克之类的，但是我最爱的还是她的那些爵士乐的专辑哈。 是的，那么在上周六呢，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爵士童话系列音乐会有很多我们的小耳朵去看了、哎、今天早上还给我们返了图、嗯、哎，在这个图片当中好像看到了一个意外的胖胖的很熟悉很亲切的身影呢。 你可以把那个胖胖的去掉虽然胖胖的说的就是我，对不对啊？ 去现场看了一下，确实感受还蛮深。 哎呦，好看好看，真的是很好看。我们自己台组织这种活动这么棒，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而且呢就是让我具有一种自豪感，跟看奥运会差不多，你知道吧啊、 嗯、 但是你知道就是现场呢被人认出来，而且别人是这么说的，说、嗯、哎，你是演余罪那个 你别这么说，在这之前还是有几个小耳朵冲上来说，哎，你是月月鸟吗？ 对对对 你以后要是就跟张景成老师拼命的拉开区别 对啊，这个你知道就自己说说这个事也就算了，你知道吗？被人真的认成这样的话，其实确有点尴尬。来，但是我觉得无所谓，就是确实在现场呢，你会发现现场的魅力是无与伦比的。哎，同样，这就是街舞，你能想到已经办到第四季了吗？ 哎，可能前段时间我出差哈，大家关注到的朋友会发现，我跟肖杰老师其实参加了同一个活动、 哎， 所以我就偷偷问了他一下，我说：“哎，这一季街舞怎么？”他说：“马上就要进组了。”我说：“嗯，你怎么还要去？” 啊、他 说 要去。 对，他说这一季的赛制有了很大的变化， 啊、 不再像大家以前看到的，可能哎，更多的都是去挖掘新人。说实话，因为已经进行了前三期的这个充分的挖掘， 对，基本上把中国的这个街舞人才快一网打尽了吧、啊、 是。那么第四季其实有了一些新的改变啊、嗯、不一定全都是老将出马，也有一些纳新的计划，当然呢更多的一些赛制大家可以关注到，因为呢这第四季马上在八月份就要掀起新一轮的街舞风暴了、 嗯、 大家肯定更关注的就是这一次的四位队长都是谁呢、 嗯、我们来看一下，韩庚这次呢来到了万物生长灯牌，这算是老将回归了，对不对啊、 嗯、 但是接下来这位刘宪华 Henry、嗯 哎、Henry 啊，一人一乐队的态度，其他两位就是去年大家 广受好评的王一博和张艺兴了哈。 是的，那么王一博的战队叫做不愧是我滑板，也是很契合自己的这个爱好哈。 对， 还有张艺兴的标志呢，就是努力努力，大家都知道他的微博名字叫做努力努力再努力。 哎， 那么前几天呢，在线征集队名的亨瑞刘宪华究竟会给自己的战队起什么样的名字？新上任的队长会带来什么样的表现？大家也都非常的期待。 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Henry 刘宪华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Radio。 这首歌曲其实前两天呢，在一档综艺当中也被学员翻唱过啊，感受一下。 没有谁能体会一个人流泪，哎哎哎，故事再也听不到最后，也来不及被挽回。 I'll be missing you, you 在我脑海逃不开，我躲在夜里 fairy tales, 我解不开的 fairy tales, 我、oh, 到现在我才明白，不要再相信 fairy tales, wall of fairy tales, oh, you and I, it's a song for the radio, 要想到我们牵着手，就算爱的卑微，至少还有安慰，我们的旋律够。解不开的 fairy tales, 我、oh, 到现在我才明白，不要再相信 fairy tales, wall of fairy tales, oh, you and I, it's a song for the radio, 要想到我们牵着手，就算爱的卑微，至少还有安慰，我们的旋律够温暖。剩下疲惫，当我想要流泪，哎，就让这首歌来陪。哎、I'm without your love, I'm without your love。如果想要流泪，哎，就让这首歌来陪。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凌晨回家的你好不好睡，生活的台词你好不好背，沾满酒精地板到不到位，口是零的指南针找不到杯，想要的东西都特别的贵，窗外的景色都特别的美，何时才能够公平的对比类似里面的雾气和外面的灰，我用手指在雾气中画一幅画画，又会成高楼大厦，大厦的主人在打着电话，他们打了又打，挂了又挂，对着电话那一头在咒骂，过了一阵子又轻言细语，下一栋变成了感动灵体，情绪是人类最美的意境，语言永远都有弊端，永远表达不完一般，一句话能不留遗憾，那句话能不留遗憾，我尽量克制在陌生的城市不被三言两语而做游戏呗。其实我没有一句歌词谁能够做到能完全领会、oh, Can I say, what can I say, 你问我在台上累或不累，绝情的决定你会或不会，街边的担子你背或不背，我的位置暂时没人顶替，唱歌像醉因为没人清醒，在努巴里，在努巴里，下一句你一定能够听清。 What can I say, what can I say, 你问我该反省配或不配，说我看不到你背后的泪，最后的配也看不到位，对不起。 起亲爱的我会失误，专注在对抗这生活之毒，沉默是币，沉默是币，也只有你是阿司匹林。 你说我太有个性，一言不发却实在要命，我的表达从来不被特定，面对你质疑我伤痛脑筋，在舞台上说唱我轻点着头，路灯下有我要偷的倒影，你的感受我是真的有听，遇见你真是我三生有幸，现在我能说出从来没说过的话，没音乐怕被你误会就别解释彼此原来的疤，彼此互掐总有头无尾，轻松的聊聊眼前的麻烦，关注下今天的天气，让我在屋檐中牵你，一起的足迹已遍地，认真的编剧怎么会演戏、啊、在你的眼里我怎么会骗你、啊、你说我够了，交流不是在批奏着，感情不是在学功课，说赢了谁给你功德，说赢了谁给你功德，你说要睡了你头疼，你说要睡了你头疼，真的要睡了你头疼，话语像断了的风筝，用什么跟你来谈和，不像跳拉车的探戈，圆满的感情剩半个，用什么来伪装忐忑。 Can I say what can I say， 你问我在台上累或不累，决心都决定你会或不会，这边的担子你背或不背，我的位置暂时没人顶替，唱歌相对因为没人清醒，在努巴里在努巴里，下一句你一定能够听清。 What can I say what can I say， 你问我该反省配或不配，说我看不到你背后的泪，最后的配也看不到位，对不起亲爱的我会失误，专注在对抗着生活之毒，沉默是病，沉默是病，也只有你是阿司匹林。 王一泰带来的一首单曲《阿司匹林》啊，这个形容的非常的美妙啊，就觉得你其实，在我的生命当中，就像一剂阿司匹林一样啊。 嗯，很多朋友很喜欢这首歌，还有刚刚播放的像王若琳的那一首歌、 嗯， 想要找到歌名，直接发送"歌单"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今天已经更新了。 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你就希望能够看到，不管是冬季奥运会还是夏季奥运会当中的哪些比赛项目哈？啊 ，Y Y O 呢说，女排跳水、羽毛球、体操女足、举重、射击，奥运会看的就是一个心跳。 练习说皮划艇可以看一看，我觉得那真的是团队精神。 嗯。 少一个人出力，少一份齐心协力，都不能走到领奖台。 对， 所以其实在看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学到了很多人生的道理。 哎，是的啊。 Chaos 说，你不知道 PD 知不知道肖恩怀特平昌奥运会呢，这个 U 型池男子单板怀特最后一次完美的表现，最后一跳超神逆袭夺冠啊！我非常喜欢啊，肖恩怀特呢，当时就是单板的代名人，或者代言人，基本是囊括了从青年时代的开始，囊括了所有的这种大项的金牌。所以呢，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很对，就是每一个项目当中那些人物的故事，可能会给你更多的这种感动啊。 嗯、还有五天的时间，东京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幕了，同时呢， 哎、 再过200天，我们北京冬奥会也将和大家招手、 嗯， 揭开它神秘的面纱。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自己非常期待的奥运项目， 对， 也在下周奥运周期正式开始的时候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看比赛的喜悦吧。 哎，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旅行团的奔跑在孤傲的路上，我是郭鹏， 我是静宇，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9.74 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拜拜 拜拜。 方向去不到的远方，待不住的地方，相遇在未知的路上，你要去哪你知道吗，为此不计代价，带着所有还是放下，去寻找答案吧，我奔跑在我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见终点和希望，希望。